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早晨 PC， 早晨好。 喂，今日呢同你讲下深度游先，咁 深度边度游先？ 係啦，因为近排呢旅游业议会啊，咁就已经挑选咗呢六七个项目呢，都系过往呢一啲旅行社呢好想做嘅，咁就揾到六七个项目呢，包括呢一个呢几搞笑㗎，即係礼拜六可以讲下呢一个啦，轻松少少，就係、是、呢一个呢 Urban Legend 游啊，即係都市传说游啊，咁呢就会去呢高街鬼屋啦，跟住又会去下呢唔同嘅一啲譬如盛传 UFO 嘅圣地，即系可能华贵村啊咁啊，即系叫做用 一个有冇城市猎人喺度啊？ 系啦，用类似呢啲叫都市传说嘅呢啲咁嘅效果咧去包装，咁啊吸引啲游客。即系外国嘅朋友仔嚟到嘅时候，哇！呢度咧就系 新嘅打卡点啦。 系啊，有阵时呢啲嘅叫 gimmick 咧，就系服我哋香港人，梗系由细听到大啦。咁啊，有嘢冇嘢，你都 加啲角色扮演都几好玩。 系啊，与此同时，再加上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外国都好多呢啲寻友探秘嘅团噶嘛。即系譬如我哋去南美咁先算，我讲再远啲啊，去唔知一啲嘅古城咁样啦。即系南美咪好多古城啊，或者好多古道嘅，咁你成日都会话喂，其实点解嗰阵时嘅文明已经去到咁样嘅？会唔会系外星文明嚟噶？即系讲咧咁样讲，跟住我哋啲香港嘅朋友去到嘅时候，系系点解个图像入边咧上边有只好似飞碟嘅嘢嘅？咁啊，讲紧系四千年公元四千年前已经有呢个壁画噶啦，咁样即系大家一睇嘅时候觉得好多故事可以去讲噶嘛？ 呢种旅游体验咧，其实我见到有时内地咧，直情系一种生活嘅体验添，即系例如去沙漠观星啊，然之后去沙漠嘅体验啊，其实真系越嚟越多。 系啊，头先 PC 讲嗰个咧，咁阿 O 就讲咗一个叫 Urban Legend 嘅团啦，咁其中一个都系旅游业议会去叫认可嘅一个团啦。咁另外就系你头先讲观星，观星就系一个保育啦，同埋深度游嘅团咧，就系喺梅子林啊，跟住喺类似另一边去发生啦，即系香港嘅另一边去发生呢一个嘅故事，俾你观星啊、徒步啊咁样，即系漫步啊咁样，咁咧有好多唔同嘅呢啲叫做体验团啦，咁啊亦都会有一啲去到大澳啦咁样，咁啊除咗大澳，跟住有啲电影嘅打卡点嘅地方啦。嗱，我头先讲嗰个观星团咧，就系根据电影咧《元老山卡拉》去嘅，即系可能俾你去下嗰啲 西贡啊， 系啦，西贡啊，或者湿地公园啊，或者下巴。例啊，呢啲即系我哋香港话，哇咁靓嘅一个日落打卡点咁样。咁嗱，当然啦，我成日觉得下白泥嗰个地方咧，嗰条路要宽阔啲嘅。如果唔系咧，大家咧又成日泊低架车，跟住就走去即系情侣两口子去打个日落卡咁样。咁嗰度 咧 就 隔篱系有个停车场嘅。 啊，你讲咧就最入信啦，我就 冇错。你可以先停喺停车场度，再行入去嗰个下白泥嘅摊度嘅， 就好过成日排路边咯。 系啦， 啲大车又过唔到，到时交通挤塞。差人叔叔又要出嚟啦， 同埋系单程路嚟嘅，所以咧大家都要让车，所以入去嘅时候都要小心。 系啦，咁啊，礼拜六日咧都喺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点子嘅，当然有机会你会选择喺湾区入边咧都去打卡啊、食买玩啊，转个头咧再请嘉宾咧可以分享多少少啦。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继续阿 O 同埋 PC 咧喺直播室入边咧，仲有我哋嘉宾啊，有全国咧港澳研究会啊理事啦，黄子谦 Gary 喺度嘅。早晨，早晨 Gary， 早晨 Gary， 早晨。 系啊，啲 title 我又唔讲啦，即系太平绅士 JP 嗰啲咧，咁我哋轻松讲下啦、 啊， 因为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咧都系年青人嘅节目啦。咁、yeah. 我哋而家咧好多时候都会翻到去湾区入边啦，去生活啦。咁我都知道，Gary 咧今日我哋不如先讲下汕尾啦。嗱，近排我都食好多汕尾嘅特产。嗰啲腌咸虾、腌咸蟹啊、腌濑尿虾咁，我咁啱我身边咧围绕住我都系啲好多中学同学都系汕尾人嚟、嗯，而佢哋啲爹哋妈咪咧都好锡我嘅，佢知道我中意食咧，佢就俾咗啱嗰啲腌海胆俾我， 腌海胆。 系啊， 海胆好出名嘅， 好劲噶， 系咩？ 系。简直系恩物嚟噶，拌饭嘅恩物。好啦， 系件事啦，我未食过添。 我同你咧，梗系即系都系叫做口水弟弟弟啦，即系我哋中意食嘢啊嘛。好啦 ，Gary， 我哋逐个逐个范畴去讲啦。嗱，如果礼拜六朝头早咧，最好就讲下啲饮食嘢，令到大家咧即系抢下大家耳朵先，好嘛 ？Gary， 交俾你讲啦，唔该、 嗯。可以啊，咁其实最近三个星期前到啦，咁我都系用咗一个星期六嘅朝头早就搭高铁，就由香港西九龙站咧去汕尾。咁汕尾站呢大家都知係新嘅。 新線嚟喎係啊。 上年年尾先開通 嘅。係啦、啊。咁其實嗰班車好早嘅。我哋七點幾就。 有咩體驗啊呢、這個 九點半到就到汕尾啦。咁、第一班車。首先呢就我從來未試過坐高鐵返回鄉嘅。即係鄉下啦。我仲記得當年呢如果坐車呢揸車呢都五至六個鐘嘅。 嗰陣時呢我跟啲中學同學呢就返去汕尾玩。咁咧，佢哋就喺紅海灣嗰度啦。咁紅海灣依家就係一個好出名嘅旅遊景點嚟，因為個沙灘係基本上係收費嘅全國熱點嚟噶、即係佢首先咧門口會有人搣飛嘅。嗱，你喺香港你好難諗到沙灘喺門口要搣飛先入到去，係嘅，內地嘅保育嘅沙灘係咁嘅。第二咧就係喺嗰個虎門橋嗰個位咧就塞好多個鐘頭。 係 當年啊嚇，嗱依家我唔知係咪咁啦，交俾你講啦。 果然係專家嚟， 我唔係啊，我真係正嘅。 紅海灣你都講得到， 就係成日都去交朋結友。啲时间咧就不务正业，就同啲 friend 去饮饮食食咁样。 我期待呢、這个心中高速快啲开噶，所以 喂我讲埋头先先啦。嗱，之前咧就五至六个钟车程啦，再细个啲咧，其实我坐船嘅喺尖沙咀坐船、要过夜，咁就拍吉船咧去到汕尾嘅。 系系系。 咁所以咧话高铁系中国四大发明咧系真嘅， 绝对啱啦。 系啦，而家个半钟。咁我就禮拜日晚就最後一班車翻翻香港，咁喺兩日裏面都做咗好多嘢。其實我今次去汕尾咧，首要任務咧就係去祭祖啊，即係想去祠堂度睇睇。 即係你本身係汕尾人， 冇錯，係啦，尋根之旅。 你汕尾邊個位嘅基本？我哋真係當朋友咁傾偈。有陣時禮拜六係啊， 嗱咁汕尾咧，大家好出名就有海豐園，有陸豐園， 係。 咁我就喺海城鎮嘅，即係我媽媽嗰邊，我爸爸嗰邊咧就係東涌鎮，咁所以我應該叫東涌鎮， 係應該係東涌，東涌係靠神州嗰邊啦，應該 係 啦。 但係我哋細個咧就係講海豐縣東涌鎮，但係今日咧就有啲改變啦，因為而家係汕尾市。東涌鎮就直屬汕尾市，係 啊， 係啦、啊。但係我媽媽 我哋都明呢啲變化，啊、即係我哋早幾集節目同 PC 講，依家 個劃區唔同咗喎， 橫琴係有個圍住咗嘅喎，係屬澳門嘅喎，暫時嚟講。 冇錯。咁但係我媽媽嗰邊咧就係海豐縣海城鎮，咁、所以我爸爸同媽媽咧，我兩邊都去曬嘅今次，即係叫做見翻屋企好多好多親人，好開心。 係 有幾個重點啦。咁第一咧。就係、是、我先去祭祖咧，就係、是、其實我堂伯咧就喺東涌鎮咧有就起咗一個叫民族館嘅。咁、個民族館咧，其實我都係第一次去嘅。咁當然係有一好大嘅一個叫祠堂，再加上咧就有曬一啲雕塑咧，就係、是、去講解東涌啲人以前係嘅工作係點樣嘅、即係譬如出海捕魚啊，做一啲 漁獲嘅嘢， 漁獲嘅嘢啦，係啦，係啦，織布啊，咁其實我都係大開眼界嘅。咁第一次走訪祠堂去了解自己家族嘅歷史咧，都好震撼嘅。咁我發現咧，即係以前就覺得好遙遠嘅， 而家有高鐵咧，我又覺得好近啦。咁亦都答應咗，即係話真係過時過節都翻去睇。 要啦， 要 啦，即係對於我哋香港嘅朋友仔嚟講咧，阿 Gary 做呢個舉措咧，就係叫光宗耀祖啦。即係可能又將我哋即係你都有成就，咁我哋咪翻去大家互聯互通咯。咁你亦都真係見到，譬如頭先你講嘅一個民族體驗館咁樣，哇！我哋舊時想象唔到係可以啊有雕塑、有畫像或者講解翻以前嘅人係點樣生活，跟住仲可以作為一個慢慢嚟講可以成為一個文體類嘅景點咁樣。咁呢個係我哋幾喜出望外個估計係。 其實今次翻去咧，頭先阿歐你都講得啱，我首先咧就去睇下附近啲學校點啦。咁又睇下我爺爺個故居而家變成點啦，咁見到好多即係再細我幾代嗰啲年輕人啦，咁我都好關心佢哋讀書係點嘅，即係喺東涌裏面讀書啊咁樣。咁我發現咧，即係其實回鄉咧，同我哋細個感覺都唔同嘅，即係首先進步咗好多啦。但係有一樣嘢我哋都係要幫到當地咧，就係、是、學生嘅視野可以再擴闊啲、 哦。 即係雖然有高鐵，但係都唔係個個年輕人覺得咁容易嚟香港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今次去完咧，我都覺得應該可以多啲鼓勵年輕人。甚至運用我哋嘅能力咧，促進兩地又可以有多啲交往啦。咁、啊 PC 啊最叻呢樣嘢啦， 係啦，搞交流團啦。其實 PC 依家好多嘢都好叻噶，佢嘅範疇涉獵甚廣，佢又要扎根喺自己嘅區嗰度，努力去區嘅事務，跟住又要交流團，係咪啊？咁有好多嘢做啊！真 多謝兩位。 跟住我又要揾你有陣時，有間好開好食嘅餐廳，我又揾你去試下菜咁樣。咁我唔得掂喎，你啲時間點分配啊 ？BC， 喂，我都努力咁係搞緊一啲結合嘅工作啦，尤其是有講文化同地區之間嘅結合啦。咁我除咗要開拓內地嘅朋友嘅青年嘅視野咧，其實香港嘅同學們咧，我哋都係希望佢哋開放多啲視野，了解祖國多啲， 即係可以互聯互通咯。我覺得交流團係啱嘅。嗱，我第一樣我哋講個語言嘅交流啦。Gary，你記唔記得汕尾話一啲係點樣講嘅？少少啲， 即 系半啊，即系半即系食饭 啦， 系啊，有好多关于饮食嘅字眼咧，我都系喺一啲我嘅中学同学去学习咯。譬如佢哋有一啲咧腌制嘅鱿鱼咧，叫 jack jam 咁样啊，咁呢啲都好贴地啊，但系真系我嚟捞饭食，我嚟拌饭食系好好食嘅。嗱，我唔知你个饮食体验系点啊 ，Gary？ 嗱，饮食体验咧就讲真，制造完咗之后咧，即刻食嘢噶啦。 系啊， 头先你所讲啦，食海胆， 系啊， 就去到海边咧就食海鲜，哇呢！啲海鮮係新鮮到不得了嘅， 因為真係用咗呢個字啊嚇，即刻嚟啊，即刻去 靠山食山， 靠 海 食海。 係啦，我就今次未有時間去紅海灣，但係好出名嘅，因為點解咧？你一去小紅書，你去揾汕尾咧，全部都係紅海灣啊！原來佢係被譽為廣東省裏邊咧最靚海灘，就應該係嗰度嘅。基本上係即係藍天白雲，即係好靚嘅。 我幫香港講一句先，係啦，香港啲沙灘嘅水質都係好優秀嘅，係啊。不過我都有去過紅海灣，紅海灣都係好出色嘅沙灘嚟。 係，下次你帶我去啦。 我冇問題啊， 係啊， 使乜我帶你去啊？ 我係都要你帶我去。 好啦。 其實食蠔啦，即係食海膽係最出名嗰種海膽，似乎喺香港揾唔到咁樣食法 嘅。蠔嗰、那個嗱海膽，我哋逐啲逐啲講。嗰、那個海膽咧就醃醃咗嘅，跟住我嚟拌飯啦，嗰、那個鹹香味就更加之出色啦，咁樣咁咧。至於蠔咧，就係嗰陣時咧，《舌尖上的中國》呢個節目咧，就刻意介紹咧，全國第一蠔就係喺汕尾嘅神州，就係、是、中國嘅蠔村。咁佢嘅蠔咧係肉質飽滿啦、鮮甜啦，同埋冇金屬味道嘅。就是、我聽咁聽啦、 我聽到你呢、這個，我覺得我應該而家要馬上去試下喎。 我聽就咁聽啦，我都有啲同學咧。即係叫做植入式咁灌輸我， 係 好似咧搞到我都係一個汕尾人，唔係㗎，我祖籍係佛山。 我即係想講下嗱，大家可以買定明天嘅高鐵飛，因為個班次唔係好多嘅，我記得每日 係啊，其實好 應該一早車嚟㗎嘛， 好容易滿嘅。 係啦，所以大家快啲睇下，如果想食呢個蠔同埋食呢個海膽咧，即刻買飛上 嚟。我又要講埋，即係香港咧，而家係咪成日研究點樣搞夜經濟嘅？ 係夜奔奔 咁所以我第一日。 即係星期六晚啦，就喺汕尾市咧就去行夜市， 係 哇真係旺到不得了，即係真係夜繽紛。咁我哋作為香港人咧，你都會即係我哋叫即係食好多街邊小食， 嗯， 咁啊食雞蛋仔，其實好多香港嘢嘅，但係做起嚟咧又覺得價錢好平啦，咁啊質素又好高啦，同埋個氛圍咧真係好多年青人， 嗯， 即係嗰個夜市係我以前翻鄉下從來想象唔到嘅， 係啊， 同埋佢而家除咗講緊我哋。平時去夜市咧，一個個檔一個檔噶嘛，而家有個車尾箱經濟噶嘛， 啊都有，有啊， 所以係講緊點樣用車尾箱去成為咗自己一個創業嘅標準， 係 係啦，我講緊年青人透過車尾箱，除咗自己擁有架車之外，點樣做創業，點樣事業，我只覺得呢一個係喺政策上俾佢嘅一個門檻。 好好，其實我去到市中心咧，都有一兩檔咧文創啲產品咧，係，嗯，用汕尾嚟做嘅，有啲即係香水啊、明信片啦，係真係好靚嘅。 嗯 好潮嘅，我都即时咧买咗几张明信片，嗯，就寄咗俾几位香港嘅朋友。 系， 我似会写得个地址俾你嘅。 系， 佢哋咧好好全国性嘅呢句用语系，我在嘟嘟嘟等你。 系啊， 就系，是，全国性嘅，即系意思系你喺红海湾，我在红海湾等你，就系，是，个明信片嗰个 slogan 嚟噶啦。 其实即系我而家都有一个小习惯咧，都因为我。久唔久都有啲前輩 send 寄明信片俾我，咁而家我就會代定幾張卡片，咁，去嗰度咧就叫做寄下明信片俾人。咁但係今次咧，我寄嗰啲全部係我喺香港識嘅汕尾嘅同鄉，都係前輩嚟。咁我就突然間就寄咗張明信片，因為俾佢睇下咧，今時今日汕尾啲文創係點樣。 係啊，咁啊嗱，今集咧。暂时讲住咁多先啦，时间所限，我哋下集咧再同 Gary 咧多讲少少咧，即系有好多范畴可以同 Gary 去讲，因为你如果认识咧，即系黄子谦太平绅士啦，咁你见到个功绩都好宽好广嘅，即系要同你倾偈啦，可能我哋倾十集都得嘅，咁我哋下集咧又喺个文体类方面咧，可以多啲去切磋， 啊， 多啲去讲，好嘛？ 好， 好 ，thank you 你， 多谢 Gary。 落地用少女特技荡过去，随时离家出走，我再次青春期。I'm gonna play， 送我一夜是你，知道要讲耶。一爬出窗凌空飞驰，粉红色 hoodie， 与时并进地巡视，飞檐走壁留恋城市，位置无聊。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签署经在立法会通过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今日刊宪正式生效。条例赋予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权力订立附属法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附属法例可以令主体法例更有效执行，而不会超越主体法例。他举例，法例中没有说明有关执行对涉案人的保护措施和程序，就可以透过附属法例提出。他說在訂立附屬法例時，亦要經立法會經過先訂立後審議的過程。出席同一節目的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說，大家不必對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訂立附屬法例有過分憂慮。 他強調當局不會透過訂立附屬法例以增加刑罰，而是只會對一些程序或體制上的安排進行優化或細化工作。俄羅斯首都莫斯科市郊一個音樂廳遇襲，先後發生槍擊和火警，增至超過60人死亡，過百人傷，不排除數字進一步上升。當局定性為恐怖襲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承認責任。路透社報導，這個音樂廳可容納6000多人，當時有大批觀眾在場，準備觀賞一隊搖滾樂隊的演出。目擊者說，由於有大批人試圖走向升降機逃生，出現人踩人，死傷者當中包括兒童，傷者中至少幾十人情況嚴重。總統普京獲匯報最新情況，和相關部門主管對話，普京並向傷者致以慰問。莫斯科機場和附近一帶已經加強保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已經和愛爾蘭、斯洛文尼亞和馬爾他領導人達成共識，同意在適當情況下承認巴勒斯坦國。四國領導人在布魯塞爾出席歐盟峰會期間會晤，會後聯合聲明表明，四國一致認為實現地區持久和平和穩定的唯一途徑是實施兩國方案，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國和平安全地庇鄰共存。另外，以色列宣布將80,000平方公里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收歸國有，以色列可以用這些土地建造幾百套猶太定居點房屋和工業及商業設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相当温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7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沿岸有薄雾，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晚有雾，日间仍然相当温暖。下周中期气温稍为下降。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跟进翻宗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牛池湾消防局对开的意外清理好噶啦，一大车多，经过小心。咁就系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牛池湾消防局的意外清理好，一大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湾位。跟住提翻你一啲清明节嘅封路安排，喺薄扶林区直到下昼嘅5点，介乎碧多利道至到碧丽道之间嘅一段金粟街会改为单程南行，经过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直到下昼嘅5点，介乎碧多利道至到碧丽道之间一段金粟街会改为单程南行。咁另外咧，受到爆水管影响，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近渔湾村对开嘅中快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因为有爆水管，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近渔湾村嘅中快线仍然需要封闭。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Windy 詹天文。殷济宇、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姐姐对唔住， 讲咩对唔住啊？ 都已经咁啦，一家人仲讲咩对唔住啊？我哋大个啦，男人。郑家有我哋三个唔会冧嘅，知唔知？ 男人点解要卖楼？郑家三人又点处理呢？ 国剧830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Mega Events Mega 口球，全程盛事，盛事全程。 2024三项铁人世界杯香港站将于3月24日首度在香港上演。赛事为一众专业运动员提供争取2024巴黎奥运以及世界排名积分的机会。 Mega Events Mega 口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湾区节目内容是什么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翻到嚟咧，我就觉得咧，今个礼拜咧有好多城中热话，尤其是咧最热烈咧就系讲紧一架由南极翻嚟嘅雪龙号。 雪龙号系嘛？ 系、啊、 我未听过。P.C. 嗱，交俾你多讲少少。 系啊，雪龙二咧，其实就系由国家研发嘅一架船啦，嚟紧4月8日咧会嚟到香港咧，俾、市民上船参观。 正、哦，咁通常都系免费啦，不过咧名额又有限啦。 冇错， 都系呢两个操作嘅。 系啊， 依家所有活动咧，香港好多政府搞活动咧，免费嘅，不过名额有限。 喂，不过我咁讲啊，即系虽然话名额上船嘅有限啦，但系成个部署咧，即系成个活动咧，牵涉嘅范围啦、范畴啦，甚至讲紧能够观赏过咧，好多都系史无前例嘅嘢。 喂， 大家值得去睇下。 我先问一下一样嘢，如果我是市民啦，咁我梗系期待去打卡啦，即系咁伟大嘅一个叫做航海嘅船号。咁同埋你都知道啦，香港都系一个沿海嘅城市嚟噶嘛。咁、我哋好值得，或者好，我用英文讲，好 deserve 有呢啲咁正嘅嘢去睇啦。咁样，喂，喺边个位咧？今次靠泊？ 喂，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即系靠泊就喺海运码头啦。系、咁大家上船参观咧，就系喺个海运码头度参观啦。喂，但系咧事前咧4月8日咧嘅10点钟、我所知应该十点钟，佢会由鲤鱼门嘅嗰边啦，就驶入去呢个海运嗰度嘅。咁、所以咧，成个驶入嘅过程咧，就系精彩嘅一个部分。系有啲咩咧？我暂时收到咧，系有超过9架嘅官方船只啦， 护航啦，护航船啦， 唔止嗰九架， 好似你平时出游咁样，旁边有啲人护航啦。 即系一般咧，我哋平时7/11咧，你会睇到个 Sea Parade 嘅， 系 今次系将嗰个 Sea Parade 再庞大咗， 海上汇演 系啦。咁咧就系除咗有消防啦，跟住警察啦，跟住仲有海事处嘅船只同埋飞行服务队嘅飞机之外咧，仲有我哋平时熟悉嘅一啲叫做鸭翎号啦、天星小轮啦、张宝仔号啦，跟住仲有招商银行咧做一啲水门嘅， 系即系有几架唔同嘅特别嘅船咁样， 系啊，同埋啲渔船咧后面跟尾，诶、呢个系我哋应该未见过咁史无前例嘅一个 Sea Parade、 哇，睇嚟呢件事都唔讲得少啊！嗱，香港咧，我哋从前咧读呢个社会书咧，就话咧维港系咩？水深海阔，嗱，虽然而家都有少少填海工程，但我哋依然系水深海阔。所以咧 ，even 一个去过咁远地方嘅叫做国难级嘅界别咧，嚟到香港咧， 冇问题嘅。 系啊， 哇！ 同埋佢成个湾区净系拣香港嚟做靠泊，因为可能有好多部分啦，啱啱 O 讲啦，个水深唔够啊，架船未必入到。 有啲地方唔够啦，我哋有一个得天独厚嘅天然优势，就系、是、水深海阔，即系要好好利用。湾 区嘅朋友就真系都系嚟到香港睇呢一架船啦。 系啊，嗱，所以承上题啦，我记得一开节目嘅时候，其实香港依家文体旅方面咧都好俾心机咧，各出奇谋， 系 去抢。唔系人才，系抢 游客， 真系啊！即系每样嘢都系令到想搞活个经济。我真系睇到嗰个复苏力度嚟紧，可能再过一两季嘅 GDP 拉升嘅几率好高。因为点解咧？贴地啲啦，我同你、嗯、即系落到区或者我自己活跃区，开就系呢个九龙西区啦，因为自己家住附近，多咗好多游客嘅。游客唔系净系内地嘅游客。泰國嘅遊客我哋又有、 嗯 其他唔同東南亞嘅地區嘅遊客我都感覺到越嚟越多。咁多啲呢一類嘩咁國家級嘅城市嘅活動其實真係賦予到香港嗰個旅遊嗰個面向會吸引到好多嘅遊客嚟到。 冇、 嗯、 錯。同埋我呢個禮拜呢都去咗大佛啦。 係係。 都系好多外国嘅游客咧嚟咗香港度参观、嗯、尤其是去到我哋嘅景点啦。 係。你知唔知大佛呢啲外国游客点样讲啊？ 系 Big Buddha， 佢真系咪真系咁讲噶？好似真系咁讲噶， 都唔出奇啦。其实你谂下东南亚，我哋都系用呢个方法嚟同人哋沟通噶啫嘛。过往嗰几日咧，其实我有啲时间都喺曼谷啦，我见到大家讲英文都系咁样讲嘅咧。系啊，就系话 this one this one 咁样，都仲系咁样沟通。咁所以咧，其实即系就算去咁去沟通，总之大家明白咪得咯，系咪先？最紧要可以激活到个旅游业，拉升个 GDP 咁啊！嗱，听只歌，转个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在旁一直在问，多年情人，天窗该拉近，或请拣有因果吸引这种非我，才令你的他比较亲。新人来临，在场恭贺密运。今晚我俩得你换身份，像邀请我见证你在流泪尽兴，原谅我对你也未绝情感。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若光阴会倒转，故事情分未断，让我再次与你共度余生。合衬一时纯情，诺言一同前行。情人今晚坐不近，再冲撑你兴致，却无权利在意，连扮作已放弃都不太肯。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是情分未断，让我再次叫我不该再等。明明自问未够好，只可惜不甘当个爱人。一世轮回遗憾是我一生的困惑，自己不听劝告，最后无力相信。看着谁亮拥吻， 无奈说到对你做太多愧恨，若可返到过去，若能从头遇见，期望我会对你永不讲再见。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 早晨 好。好，头先讲完另一个湾区嘅议题啦，同你讲下啦，喺香港举办呢个精彩嘅展览咧，就源源不绝嘅。由香港咧故宫文化博物馆啦，同埋故宫博物院啦，同埋咧北京啊圆明园管理处咧联合举行嘅呢一个咧，圆明园超过咧190件嘅文物咧，又喺故宫嗰度咧可以展出。嗱，呢啲全部文物咧都系新落户喺香港嘅， 唔使搭飞机去北京睇。 系啦。即系或者搭高铁啦，有好多嘅唔同嘅方法咁样，哇，都真系睇得好多。我记得咧，之前去北京啦，去睇呢一类嘅展品嘅时候，根本就睇唔晒。你基本上咧入去故宫睇嘢咧，你应该要睇两日啊或者三日先可以睇得晒。 今次系攞咗啲咩类型嘅落嚟啊？ 嗱，今次咧就有一啲模型啦，画作亦都系相当之多嘅，亦都有咧呢个故宫遗址仅存嘅雕花嘅构件啦。咁样啊，展示咗咧圆明园嘅历程。因为嗱，你可能会话，喂，点解遗址仅存嘅？好老实讲一句啊，吓，就系咧入边都有曾经上演过呢个火烧圆明园啦，所以有啲文物咧就未必 keep 得到或者保存得到。不过系啦。咁但係呢，大家去睇呢啲展品嘅时候呢，就可以认识下个历史价值啦，从个艺术成分呢都可以估算到得到更多，因为呢入面有绘画啦、书法啦、器物啦等等嘅。咁啊，展览亦都利用呢多媒体嘅技术呢展现咗圆明园呢昔日嘅风光嘅。 说话时间烂，一塌糊涂的模样，残存就好，还谈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这样，面对一道道的高墙，说服自己还有一双翅膀，每次都说要挑战，每次都跟自己说谎，最后投降。明白我要的缺氧，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哦，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转眼一片晚霞，不要消失的夕阳，只有你证明我这次勇敢。做个 间却是那么肮脏，看谁投降。明朗哑的缺氧，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望天际线飞翔， 一小时。 我记得咧，之前咧《清明上河图》咧都用过呢一类用科技结合去呈现俾香港嘅市民去睇嘅个情况噶，系嘛？嗯， 系啊，佢哋加入咗啲投影嘅设备啦，跟住我仲见到《清明上河图》里面啲画面咧识喐噶嘛？ 系啊，啲市民系点样喺嗰个江江河河嗰度生活咁样？ 冇错 啊！呢啲画面其实都有一段嘅时间啦，我哋都记忆犹新。P C 系啊，我觉得系一种新嘅博物馆体验嚟嘅。 系 咁，我哋可以随呢个画里面去睇到啊，当时成个构作系点样啦？啱啱讲到，其实个生活又系点样呢？我其实期待嘅，因为成日都会行博物馆嘅时候，究竟我哋用咩角度去欣赏呢啲展品啊，甚至去了解里面嘅历史咧？呢一类型咁生动咧，就偏偏好吸引我啦，因为我咧就对呢啲科技好有兴趣嘅。 系啊，除此以外咁啊，博物馆研究员啦，佢都有表示咧。介紹翻今次嘅特色文物嘅時候咧，都覺得大家可以重點睇幾樣嘢，就包括咧乾隆皇帝咧極為喜愛嘅呢個獅子林圖啊！嗱，究竟皇帝當年嘅 taste 嘅口味係點咧？點樣去越畫作咧？越圖咧咁樣，咁我哋都可以講真，我哋而家做唔到皇帝啦，但我哋接近啲皇帝嘅 taste 都好啊，咁樣又可以即係叫細味同埋品嚐一下啦。咁啊，香港嘅藝術三四五月咧，都係屬於香港一啲藝術嘅州份咧、月份啦咁樣。所以我 其實今年唔止三四五月嘅， 係一路玩到落去幾時？ 三月係藝術節啦，五月係法國五月節啦，然之後咧嚟緊十月咧係呢個大灣區藝術節啦。另外我所知應該仲有個七月咧就系中华文化节，所以每个隔月咧，其实都有好多好多精彩嘅艺术活动嘅。即系啱啱仲有 Art Basel 啦， 系啊系啊 ，Art Central 啦， 系啊。咁呢啲一定要去观摩下嘅，认识下啦。虽然每幅画作或者每个雕塑品都系价值连城嘅，咁上边就会开拍卖会，下边就俾你睇下展览，咁啊都系一个生意联动嚟。 我觉得最重要系可以咧扩阔到我哋嘅眼光同眼界。 冇错冇错，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我嘅好拍档咧 P C。司俊兴，多谢你， 多 谢晒， 拜拜。 体，我和人们全数句号，每日活得更快乐，就算再跑着车堡。 求别叫，沉默去，迷也去，抬手向前。